是北京时间一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今天要洗锅碗瓢盆水果蔬菜， 有金鱼没问题，金鱼洗涤灵，金鱼领洁净，清除顽固污渍，一领光彩照人，金鱼领洁净。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 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 新闻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新闻故事在此展开，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昨天，国务院办公厅发文，要求全面加强改进学校美育教育。普通高中要创造条件开设舞蹈、影视等教学模块，以戏曲、书法等传统文化为重点，形成特色。中小学校应开展合唱、校园集体舞等活动，欣赏高雅文艺演出纳入学生测评，同时鼓励民间艺人走进校园授课。就此，舆论普遍较好，认为中小学开展多方位美学教育将极大提升学生素质。但也有人担心，这个改革对教师素质要求很高，真正落实起来难度不小。还有人认为，舞蹈、戏剧等课程高考不考这些，开设了也可能成为一个摆设。对于舞蹈、戏曲课程走进中学课堂，您怎么看？这次美育教育改革是动真格的，还是将沦为应试教育的炮灰？目前我国的中小学美育教育还有哪些突出的问题需要改进？欢迎收听并参与今天的新闻天天谈。这里是新闻天天谈，我是主持人李瑞。今天呢，我们来谈论的话题是普通高中啊将开设舞蹈、戏剧课等课程，这是美育教育的提升呢，还是会变成一个徒有虚名的一个摆设呢？直播间呢，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现代教育报的主任编辑啊鲍丹和博士啊，鲍博士你好 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 主持人好。 哎，另外呢还有一位嘉宾啊是正在赶来的路上，今天这个下雨天呢可能路上比较堵，是教育专家中小学教育报的副总编辑邓兴军老师啊，一会儿呢他将会进直播间和我们一同来探讨这个话题。那想必鲍博士啊，昨天咱们也一同都看到了这昨天国务院办公厅啊发出的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稿哈。 是。 我看了一下，从总体要求到课程体系，林林总总一共是5大类21条，5000多个字。其中被舆论最为关注的呢，就是刚才咱们提到的普通高中啊，今后将会开设舞蹈、戏剧、戏曲、影视等相关的课程。文件的原文我看是这么写的，说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在开设音乐、美术课程的基础上，有条件的要增设舞蹈、戏剧、戏曲等课程，普通高中在开设音乐、美术课程的基础上，要创造条件开设舞蹈、戏剧、戏曲、影视教学模块。很多人一听到这个消息呢，都是第一反应拍手叫好。我看有网友还说啊，我当年读中学的时候怎么就没赶上这个政策呀，白瞎我这个艺术细胞了啊。当然呢也有很多人连连摇头说，别说什么戏剧戏曲课了，现在中学生尤其是毕业班的学生，连美术课、体育课都保证不了堂堂能上啊，都会被语数外老师给占领着，这项改革恐怕也会成为一纸空文吧。那鲍博士您怎么看这个政策呢？ 是这样，我们说十八大的报告中啊，就提到，要把立德树人作为这个教育的一个根本目标，这个提法呢，应该说是抓到了一个核心。我们说立德树人最重要的是德，那么通常来讲，要培养一个人，培养一个健全的人，是德智体美 劳 都是体美劳四五方面都要共同发展。那么而要围绕这个德这个核心，那么智体美劳都得发展。但我们看的最多的就是从这近些年来，那么由于毋庸讳言的这种我们说应试教育的影响，可能呢家长也好学校也好都是比较更多的把精力啊放在智育的培养上。 对，现在好像是这五好方面德智体美劳这个智啊是排在第一位的哈， 没错， 剩下的可能都扎堆集中在 后面，都往后放了，都往后放了。那么近年来呢，我们以我们北京市为例啊，那么已经开始对体育的这个教学的加强啊， 对， 明显有加强。 嗯， 为什么呢？我们不知道很多听众知不知道这样一个数据，就是30年来我们中小学生的体质啊，这个体质检测的指标是在下降的，持续下降。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说学生可能更多的他不怎么活动或者活动量很小了，这个近视眼的很多，那么肥胖的孩子也很多了， 对， 确实是存在这样，尤其是城市里这样的问题更严重。所以呢我们北京市起步的比较早，对体育啊这几年也加强了。那么从去年开始呢，这个北京市也提前就比咱们现在这个文件更加早的啊注意到了美育的培养。我们说我这里说一个小故事哈。那么在辛亥革命刚刚这个之后啊，辛亥革命之后，孙中山先生他就问蔡元培，他说现在咱们中国是百废待兴，您觉得最需要兴的是哪方面？那么蔡元培只说了两个字，美育。可见在蔡元培心中啊，这个美育的重要性，确实是一个人只有接受了美育，只有这个社会的美育发展的更好了，那么这个人才是健全的，他才能够认识美，才能够维护美和创造美。 的确， 所以说美育是很重要的。 其实大家都知道啊，这个也一个美育啊，美学对于一个人的成长的过程当中啊，其实是不可缺少的哈，尤其是让人树立一个人生观价值观都是很大的这个帮助。我们看到手机尾号2548的朋友，他发来短信说，实行12年义务教育后啊，取消中考，这自然就会好了。还有这个手机尾号8683的朋友，他说高中开设的音乐体育课基本上现在是形同虚设。9907的朋友他说啊，体育和音乐都名存实亡，何谈美育教师这个资源如何解决？可能大家担心的，可能也是我们比较关注的一个话题，就是现在大家都知道德智体美劳需要全面的发展，但是这个美这个单独的方向，可能在现在的中小学的教育当中，的确是有些被边缘化的感觉哈。像我们小学以前上学的时候，小学中学的时候，基本上上这个美术课，小学还好，到了中学，尤其是高中的时候，基本上不是被体育老师不是被这个数学老师占了，就是被语文老师占了，或者说是这个美术课简单上一上，大家在底下都是自习学这个语数外一些主门的这个课程。那么现在这个状况，据鲍博士您了解，现在的这个中小学生他们在这个学校当中学到的这个美育课程状况有所改进吗？或者还是说跟我们当时的这个状况是一样的呢？ 据我的了解呢，现在就是在北京市应该说还是算比较好一些的。那么有一些知名度比较大的学校，它在美育方面确实是做了很多的工作。但是我们要看到一点的是什么呢？这也是国家为什么提出这个意见的一个背景。我觉得即使是知名度很大的我们所谓的牛校，那么他可能我们看过去，他有民乐团，他有合唱团或者等等的这样的艺术社团，而且呢红红火火，在社会上知名度也挺高的。但是我们要清楚的看到，能够进入这些艺术团的毕竟是 很少的一部分孩子。 对，好像这个学校当中只是就是培养这么一群孩子， 没错， 大概也就是不到十分之一的这么一部分孩子， 也就是几十个孩子。 哎，他专门就练这么一个项目，剩下的可能90%的孩子他都没有接触这些乐器啊，或者说是艺术课程的这个机会。 是的，是的，这就是一个现状。也就是说，我们的这种艺术培养，看上去是不错的，挺好的，其实他是还是少数人在这个学校里。他的艺术教育受益了，但是对于广大的这个学校的可能80-90%的孩子，他们并没有这个受到这个熏陶，那么他们要想获得这样的教育怎么办？他们只有到外面去上培训班了，哎。 所以说现在这个课外的这个培训班其实家长也挺关注到的哈。 对， 像我身边有很多这个学生的家长啊，他们都给自己的孩子报一些，比如说让自己孩子学一些乐器啊，双簧管啊，手风琴呐、啊， 是的， 然后舞蹈班啊，合唱团啊，他们都有在这个课外参加，但其实在课内呢能够涉猎的很少。所以说这次的这种美育课程啊，意见的提出呢，的确是能给很多的这个学校上一个紧箍咒啊，就是让学校在这个学校里面多开展一些这方面的课程。但是我们看到啊，也有这个朋友啊提出了一些小小的意见啊，像手机尾号5689的朋友他说，哎呀，这个听了国务院颁发的美育课程改革意见呢，那我想擅长蹦蹦哒的啊，像杨丽萍一样的姐妹们肯定会笑了啊。那但是呢，那些腿脚不便的或者说是肢体不协调的孩子们可能会哭了。他可能觉得这如果说是学校开了这个舞蹈课程，假如说孩子们不喜欢学，那怎么办呢？还有这个4587的朋友他说啊，其实真没必要在学校开办这些课程，兴趣班足够了啊，你让那些不协调的这个孩子们啊学这些课程一下子就会崩溃。他举个例子，他说我小的时候学舞蹈的时候，看见一个姐姐就是因为学不会啊放声大哭崩溃了，因为全舞蹈班的同学都学会了，就他学不会啊。他学习呢其实挺好的，画画也挺好，可就是舞蹈方面不太擅长，被家长逼的，这又何必呢？鲍博士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如果说是学校开了这些课程的话，那是所有的学生都应该去学吗？还是说是根据学生的兴趣爱好来开办这种兴趣班会更好一些呢？ 对，这就是涉及到如何加强这样美育教育美育的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说呢，并不一定说大家都来学二胡，大家都来学 京剧 或者京剧啊，或者是其他的艺术门类，是吧？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是对的，就是说大家可以选择，要给孩子们更多的选择。但是有一点我是非常支持的，我就觉得美育或者说艺术教育在学校里是要广泛的开展的。正因为这些年来我们更多的是在应试忽略这一方面，或者是只是把这个混淆了专业的艺术教育和普及的艺术教育这个概念啊，这是广大的这现在的中小学，它其实都是把孩子们往专业的路上去培养的。 比较可以说是有点功利性， 哎，有点功利。 就你学这个艺术，学这个比如说美术啊、舞蹈啊，我必须得让孩子学到怎么怎么样啊，钢琴考一个多少多少级，以后升学或者找工作都对孩子有帮助，就过分的功利性了，反而把这个美育课程它本身要带给孩子们那种美感， 对， 丢失了。 对，我们说美育的它的根本的目的，并不是说要去考级，要去成为一个专业的演奏家或者演员，而是对这个人的这个整体的气质的塑造、兴趣的提升，都要起到一个好的作用，就让这个人更加健全。 那其实我也看到一组数据啊，就是说咱们国家现在中小学这一方面，在体育老师的这个人员构成方面啊，缺口能有30万之多。当然了，还有包括像音乐老师啊、美术老师，估计这个数量也都差不太多。另外一点呢，就是在全国的这个中小学里面啊，你要开展这个美育课程，其实它对于学校的要求还是有一定的。比如说，你学校起码要有美术教室，要有音乐教室，舞蹈教室要有这个把杆啊等等。可能 对于这个教室的要求，对于硬件的要求，你要有乐器吧，你要有一些这个辅助配套的设施吧，对这方面的要求也挺高的。但是一组数据就显示，现在咱们国家的中小学学校里面啊，能够保证有这些美育课程教室的，能够有这些美育课程所用到的器材的，仅仅能够达到50%这么一个现状。那鲍老师，您认为如果说面对这样一个现状的话，那我们叫国务院颁发的这个文件啊，那它是如何去开展这方面的工作呢？那对于一些没有这方面的师资的学校，没有这方面教室的这个学校来说，他们又怎么开展这些课程呢？ 对，你这个问题啊提得非常好。就在现有的这种情况下，确实是因为中国太大了，那么各地的这种艺术教育或者美育的这种发展都是参差不齐的。有的地方，比如说我们北京、上海，那这样的大城市，它的发展是非常好的，应该说比起其他地方已经好很多了。也还是同样的一个北京市，也是参差不齐，是吧？ 嗯。 那么我们说在城区的一些学校，那条件就比郊区的学校要好很多，一样的。那么这种情况怎么来解决呢？我想是这样，就一定要通过多种方式的来进入学校，和社会组织也要跟学校来结对，通过这样的方式呢来逐一的慢慢的解决。要想一蹴而就是不可能的。在这里呢，我想介绍一下我们北京的一个经验。就从去年2014年9月开始，北京市开始推行所谓的高参小。什么叫高参小？也就是说高校和社会组织的这些个艺术体育这样的资源进入到小学里。目前呢一共有将近30家高校和团体进入到161所小学。从这一年来的反馈情况看非常好。这个一项调查表明，90%以上的学校都表示对这个项目非常的赞同，就非常满意。我们说在这一年来的实践当中啊，确实这些高校啊，包括中央音乐学院、中国戏曲学院啊，包括还有国家大剧院这样的非常知名度非常高的这些高校社会团体都进入到小学，给这些小学生，不但是给小学生带来了美的享受，同时呢也培训了学校里的老师。而且呢像一些条件比较好的，比如说这个国家大剧院，他就让小学生和小学生的家长包括老师一起到国家大剧院去欣赏古典音乐，欣赏戏剧，通过这样的方式呢，等于把双方的这种合作啊就非常的紧密了。那么作为学校来讲，他可能暂时也没有您所说的这些个硬件条件啊，可能还达不到，但是通过这种合作，他每周啊都有机会来接触到这些高雅音乐啊，或者说戏剧这些京剧啊等等，那么他就在无形中在慢慢提高。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硬件是一方面，那么教师的水平提高，这是最关键的。我觉得高参小的这个项目啊，它可能最重要的还是要把教师的这个水平啊培训的更高一些，那么这才是能从根上来解决问题。 对，鲍博士其实提到这个老师的这个问题啊，我也特别的赞同，因为我本身就是孩子的家长，我孩子他特别喜欢舞蹈哈，所以我就给他在这个校外报了一些这个兴趣班啊，就培养他这种兴趣吧，他也愿意学。但是在这个报班的过程当中，我就发现有的舞蹈课孩子就愿意学，愿意跟这个老师学，有的舞蹈课呢他上了一堂之后他说，爸爸，我不喜欢这个舞蹈课的这个感觉啊，我不喜欢老师教的那些舞蹈的这个动作什么。那可能跟老师的这个素质，跟老师他的对美的感受给予孩子，那就有不同的这个情况了。 对， 那我想如果转换到学校来说的话，那更是这样了。如果说一个好的艺术类的一个老师在学校教课的时候，那有可能就是孩子一个非常好的艺术启蒙的一个老师。如果说这个老师自己对于他所从事的这个专业都没有特别深处的感受，或者说是不能给他很好的传递给学生的话，那学生可能一开始就对这个艺术门类关上了一个大门，那可能对于孩子今后的整个 一个整个人生对于这门艺术种类，可能他都会有一个排斥的一个心理。所以说可能老师的这个素质也是很重要的。 您说的很对。 嗯， 那么从我们中国的目前的这个中小学的艺术类，或者说从事美育教育的这些老师的总体情况看，是需要引起重视的。 嗯， 因为我们说从这个传统的观点来讲啊，那么他们教音乐的、教美术的或者教体育的等等的，他们都属于副科，是吧？ 嗯、对， 就是在我们的这个观念当中都是属于副科老师，每周的课他肯定是占不太多的，总是主科占有的比较多。而这些老师在学校里，他通常就有很多困难的，为什么呢？他可能评职称都会有困难，因为他课时少啊，他又不当班主任， 嗯 啊，或者说很少有人当班主任，那么他连评职称都成问题， 嗯， 所以说这现在呢，我们出台了这样一个意见，这样一个政策呢，那么也对于他们是一种鼓励，他们呢不光要增长这个他们的艺术方面的专长，而且呢也要方方面面，包括他们跟孩子的沟通交流啊，这些其实都是需要提高的方面。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天天谈，我是主持人李瑞。那么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呢，是普通高中将开设舞蹈戏剧梗课程啊，这是美育教育的提升呢，还是会变成一个徒有虚名的摆设呢？也欢迎听众朋友啊给我们发来短信到10628821828，跟我们共同来探讨一下这个话题啊。直播间请到的两位嘉宾是现代教育报的主任编辑鲍丹和博士，还有另外一位呢是教育专家中小学数学报的副总编辑邓兴军总编啊，两位好。 主持人好。 嗯， 主持人好，观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那么说到听众呢，我们看到0245的朋友啊，他也发来了也短信啊，他说这个兴趣班呢，他建议要多种多样一些啊，这个跳舞唱歌呢不是人人都喜欢，画画雕塑剪纸难道不是美吗？有的男孩喜欢动手，可以动手组装小的机器人，搞教育啊要以人为本。那么这也是听众朋友们对于这次美育教育改革啊也是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就是希望这个美育教育呢其实还是要多元化一些哈，希望在这个教学过程当中呢能够呈现出学生们感兴趣不同的课程，可能这样更能吸引孩子们。那么邓老师，您也是刚刚赶到我们的直播间哈，您说说您对这次的美育教育的改革是觉得他很有希望能够落实到真正的教育当中，还是说有可能会在应试教育体制当中碰到壁垒呢？ 以我的经验来看，其实这个美育教育在很多的高中学校已经都落实了只不过就说没有像我们大家想象的必须是在正常的课程表里边。那么很多学校里边都把这个美育教育一方面呢是渗透在各个学科里头，比如说我们语文课里边，我们在学习《红楼梦》的时候，本身里边就有很多关于美的描述。那其实我们数学里边也有数学的美，物理里边有很多曲线的美等等。另外一个呢，就是很多学校现在都开选修课，那么这些选修课里边也是体现了各种各的美育，包括我们这次通知里边要求的，很多学校也有舞蹈课、有美术课，还有其他的课程，都在积极的渗透这个美育教育。但是呢，就是我觉得很多网友担心的是很正常的，高考不考，那么这些能不能落实？从目前来讲，虽然高考不考，但是我们很多的知名中学已经把它认为是提高学生综合素养的一种很重要的一个途径。当然了，在很多的学校里边也存在这样那的问题，主要就是师资问题，还有一个教舍的硬件问题，比如说我们的舞蹈必须有舞蹈教室， 对， 有舞蹈老师，还有一个呢，其实还要克服一下高中生的心理障碍问题。那这个女生学习舞蹈是可以的，大家都觉得很美，但是针对男生开一个舞蹈课，可能很多的男生就不会去选这个课啊。 对， 但是我知道有些学校是开有这种选修课的，比如说北京101中学就开有男子的这个舞蹈课，就是跳得非常的好。 对，的确是这样哈。我刚才也翻了一些这个媒体的资料，也看到像北京的这个人大附中哈，他们在2010年的时候呢，也诞生了一支男子舞蹈队啊。正像是邓主编他所说的， 一开始这个男孩学习舞蹈的时候还都是扭扭捏捏的哈，觉得哎这个自己没有任何的专业基础啊，可能跳出来的舞蹈还比较笨拙一些，但是没想到经过短短一段时间的训练，大家对这个东西非常感兴趣哈，而且他们跳这个舞呢，蒙古族的舞蹈雁阵啊，还得到了很多的这个奖项，所以说这一下子就激起了很多同学对这方面的兴趣。另外呢，刚才邓主编也谈到了，我们学校的这个美育课程其实不光是美术音乐老师他要去关注到的哈，我们的主科老师语文数学等等方面啊，也可以通过他们的教育方式潜移默化的影响到孩子对于美的认识，对于美的认知，同时呢培养出来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我这里有一段教育部体卫艺司副司长万丽君啊，他关于这一次教育改革自己的一些想法，我们来听一下。 警察艺术教育是不够的，怎么样将美育贯穿在学校教育的全过程全方面，除了发挥艺术教育的作用以外，如何发挥语文历史等人文学科的育人功能，那么如何挖掘数学物理等自然学科的美育价值，如何就是来开展以美育为主题的这种跨学科的教育教学和课外实践活动，应该说呢，美育是每个学科老师的责任。 那听了这个司长他的这个对于美育教育的一些理解哈，鲍博士您怎么看？ 司长其实他谈到的这个问题呢，就是说在各学科当中都要做到美育的融会贯通，这个是很关键的。就是我们刚才邓老师也提到了，就是我们美育提美育并不仅仅是艺术教育这个狭窄的概念，而是一个比较宽泛的这样一个融会贯通的，各学科都要想办法来做到美育。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这就是我们今后要做的一些，可以说是一些教学上的一些课题了。那么你如何在语文历史这样的文科类的教学当中啊，贯穿这个美育，这可能还是比较相对容易一点。那么怎么在物理化学数学这样的理科类的教学当中也能够贯彻这个美育教育呢？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后要面临的比较有挑战性的课题，而只有这样各个学科都在重视美育，那么相信这个美育才能做得更好。 其实他山之石也可以攻玉哈，我也查了一些资料，发现国外他们对于这个中小学生美育教育的这个培养非常的重视。比如说意大利，他的中小学艺术课程呢没有全国统一的教材，而是由学校根据国家制定的教学计划自行选用一些教材。那小学和初中毕业呢不用分数的形式给学生做出结论，而是由教师给出一定性的描述的评语。初中呢要求每个学生学一样乐器，但并不提出任何水平方面的要求。我觉得这方面可能国外相关的做法就很值得我们借鉴。 其实我觉得因为他这个要求是全国推广的，可能很多的人会质疑说，在城市里边我们的中小学生啊，尤其是初中和小学生，那么由于家庭氛围和社会的需求，孩子们都基本上啊都有学过这个乐器那个舞蹈的，或者唱过歌，学过画的。那么对于这个农村的这些学校怎么办？我个人可以提点小建议。第一呢，就是学习这个开设舞蹈喜剧课，并不是要求我们孩子们都去学跳舞、学唱歌、学唱戏。那么欣赏舞蹈和戏剧戏曲本身它也是一种美育教育，所以在这一方面上来讲，我们就完全没有那种担忧说我的师资不够怎么办，我的教室不够怎么办。那其实只要国家给了这些学校配备了比较好的素材，那我们完全就是可以在教室里边去给孩子放一放，那么这个本身就是一种美的熏陶。其实尤其在农村学校，如果说每一周或者每一个月啊，能在大操上挂一个大荧幕，放一些很美的这个电影喜剧，其实就是很好的美育教育。我觉得这个美育教育我们要理解的宽泛一点，不要只是说我必须在那舞蹈教室里边学舞蹈才是真正的学舞蹈， 我个人觉得交付的这个要求更多的是希望我们的孩子学会欣赏美和发现美。 的确，要说那个当年蔡元培先生他曾有以美育带宗教的主张啊，认为美育是一种重要的世界观教育，爱与美原本呢就该是一切教育中最重要的核心。那虽然教育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边缘化了的美育要重建体系呢，那注定是困难重重，但只要着手去做，不虚晃一枪，认认真真的去建设，我想啊，终有一天会到达与成型的那一天。好，也非常感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啊，今天新闻天天谈就到这里，再见。 下面请听话里话外重播版。 好，听众朋友，下一个节目是话里话外，主持人立新。 这中美合作反腐败，追逃追赃一起来，百名贪官在海外司法对接，办得快。继续来盘点习主席访美的成果，这是瞭望周刊的新浪官方微博言道，说这个美国啊，是中国海外追逃追赃，追逃追赃不用我解释了吧，追捕缉拿那些个逃至在国外海外的经济犯罪嫌疑人，也有叫贪官的，是吧，追赃呢把他们改了出去那些个国家人民的钱给弄回来呀，美国是这方面重点所在。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红色通缉令公布的100名腐败官员的外逃地当中，藏匿于美国者占 40%， 看见了没有？哎，但是这个追逃追赃啊，他得合作不是吗？合作机制有什么难的地方呢？首先难在经济利益的阻碍，还难在司法不能够无缝对接。那么最近呢，和美国达成的互认追赃判决等共识，再次推进了这个领域机制化合作的进程。哎，有门了，有希望喽！正是反腐决心有担当，制度必须有保障。听说纪委来查账，立刻狗急跳了墙。哪条狗啊？哈哈，您听我慢慢说呀。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转载新华社的报道，什么事儿啊？这个湖北武汉汉南区啊，有一个什么农科贸所、农贸公司，哎，就是国有企业嘛，哦，也够可以的，以收受所谓的辛苦费等方式，哎呀，点灯熬油不容易，攒下了70多万元，哎，小金库。私设小金库，哎，对了，用于发放福利、招待费等开支，是吧？买月饼啊。后来呢，纪委得知此事，言道这个事情我们得查呀。农科所一个干部得知纪委要来查账的时候，嘿，竟然把小金库的账本和部分的票证单据，噗，偷着猫着一把火，他给烧了。后来呢，这名干部被开除党籍。我说开除党籍都不过瘾，哈哈，得好好的查办查办。那位说，那这不就是传说中的狗急跳墙吗？历史上有吗？有啊，陈先生吗？哪位？ 天天鸟人越你越高，天大官司的好上朝。 正是18种小证明，难坏了列位众百姓， 公安机关都有规定，不开证明行不行？是吧？行不行的反正看呗。哎，别的呀，说真着了吧，您听我说呀，不是我说不真着，人民日报新浪官方微博说的，十八种证明公安机关不再开具了，这个事情大伙都知道了，是吧？说最近啊，西安有一位张女士出国旅游，需要办理无犯罪记录证明，来到派出所，人家说了，呵呵，对不住啊，这个往日可开，如今呢，我们按规定是没法给您开了。